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65集《无损二》。龙有逆鳞，如今的沈信就是沈淼的逆鳞。他眸光扫过荣景堂的众人，他们虎视眈眈，他们是一家人，他们能将黑的说成白的，死的说成活的。被他们包围的自己就像是一块肥肉落在了恶狼的嘴边。可是这些巧舌如簧又能怎么样呢？后宫中那么多能说会道的女人，最后留下来的有几个？又有多少又做了御花园旺盛繁花的枝下花肥呢？二婶口口声声说是我害了大姐姐，那么且来问一问二婶几个问题，二婶可否为我解惑？沈婉云一愣，对上沈妙那双清澈的眼睛，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有些心虚，可是再看到周围的人便又放下心来。这里全都是站在他这边的人，沈妙又有什么本事颠倒乾坤的？他抹了抹眼泪， 你问吧。 沈妙唇角一勾，好，我起来问一问。那一日二婶就住在大姐姐隔壁，挨得极近，若是出了什么事情，二婶怎么会没有听见呢？沈婉云呆住了，若是大姐姐反抗，势必会发出声音，那日大姐姐身上伤痕累累，想来是会挣扎呼救的，二婶隔得那么近，为何没有听见？莫非是听见了，却因为太疲乏，所以并未出来瞧一瞧？ 你！ 沈婉云张口就要反驳，手心顿时出了一阵冷汗。当然，也许二婶根本就没有听到呼救，为什么呢？自然是因为大姐姐也根本没有呼救。大姐姐为何不呼救？莫非和那歹人是认识的吗？ 你胡说！ 这一下沈婉云再也忍不住，尖利地打断了沈妙的话。沈贵和沈万到底是男子，心思不容女子细腻，这些后宅中的事情尚且也想得不多，可是陈若秋和沈婉云几乎是立刻便明白过来，看向沈妙的目光中充满惊惧，自然是前者是惊，后者是惧。沈妙这话说得可怕呀。是呀，那一日沈婉云和沈清住的屋子离得那样近，若是沈清呼救，怎么可能听不见呢？若是听见，为何又不前去瞧一瞧呢？莫非是沈婉云故意的？沈婉云自然不会故意害自己的女儿，可当时住在那里的原本应当是沈妙，沈婉云没有理由加害亲生女儿，却不是没有可能去害堂侄女。沈妙就这么直接地说出来，沈婉云心中那些隐秘的计划便不加掩饰地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。而他设想的另外一种可能，沈清根本没有呼救，那是为什么？遭受如此凌辱而没有呼救，莫非是故意的？为什么是故意呢？这种事情说小了便是被歹人所辱，往大了说，也许甚至会传出沈清故意与人私通的罪名。这世道本就对女人尤为不易了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这流言一旦起来，要想扑灭就很难了。沈妙微微一笑，二婶，我倒以为此事疑点颇多，二叔既然也是公正明理的，倒不如将我送到衙门巡抚处开诚布公地审一审，我定会将我所知道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大人，由大人定夺，说不准连那歹人是谁都能知道呢。 不行 不行！ 沈婉云和沈贵齐齐开口。沈婉云说不行，自然是怕横生枝节，若是沈妙将方才那番话说出去，明眼人都能瞧出其中的猫腻。 定京城中大户人家可不少，这些事情藏着捂着还好，一旦流传开来，不是没有人能看出来他谋害唐侄女的真相。况且真的将此事说出去，沈清的清白还要不要了？那些流言蜚语起来，沈清只怕自己都会一根白绫了却自己。沈贵说不行，却和任婉云想的南辕北辙，他只怕此事牵连到了玉亲王。如今玉亲王好不容易因为沈庙可能提携于他，本来这件事情就办砸了，沈庙和沈清的身份换了个位，玉亲王知道真相后必然会大怒，要是再被牵连到什么案子，给玉亲王平白招惹麻烦的话，沈贵只怕自己的官途会走得格外艰难。是以方才还气势汹汹的夫妻俩异口同声地阻止了沈庙的提议。那二叔还要怎么办呢？沈庙的目光扫过沈贵手上的那根粗长的马鞭，漫不经心地问，还要请家法吗？屋中人静默了一瞬，沈月不可思议地盯着沈庙，连沈月都看出来了，他在威胁。仿佛为了印证众人心中的惊讶似的，沈庙轻声笑道，二叔要是请家法也没有办法，可我历来就是一个倔强的性子，那歹人要我活活背了不属于自己的罪名，待父亲回来，我一定会想法子向衙门上告的。他的言外之意就是，今日沈贵打了他，日后等沈信归来，他必然会告上一状，甚至会撺掇着沈信去衙门上告，说是告歹人，谁知道他最后告的会是谁呢？二叔，你这家法是请还是不请啊？若是要请，就请快些。沈庙清澈的眸中笑意点点，话里话外带着若有若无的嘲讽，毕竟那么多人，我也是逃不了的。这话简直将荣景堂的一干人都说成了土匪般的人物了，仿佛下一刻便是要命人将沈庙按住打板子一般。沈贵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在官场朝廷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自认任何情况都能如鱼得水的应付，却没有料到今日被自己的堂侄女威胁。他倒不是完全想不出法子来应对，只是沈庙从头到尾根本未曾给他反应的机会，一直都是沈庙在说，越到后头锋芒越利，咄咄逼人，简直让人避无可避。沈万的目光中也闪过一丝诧异，他这二哥可是朝廷中的老油子呀，就算是那些政敌都不曾将他逼问得这样狼狈过，而此时将他逼到这种绝境的不过是一个14岁的小姑娘。大房果真是如此坚不可摧吗？沈万的眸光阴了下来。沈贵脸皮都有些发红了，今日他本来就是一时气怒之下的所作所为，在他心中沈庙仍然是那个唯唯诺诺又好骗的侄女，就算是挨了打，真的被请了家法，日后连哄带吓，他也不敢将今日的事情说出去。谁知道沈庙摇身一变，不知何时变成了如此的刺儿头，不仅没有逆来顺受，反而反将了他一军，让他下不了台。若非忌惮着沈信，沈贵真的恨不得现在就宰了沈庙。一直坐在堂上沉默不语的沈老夫人见自己儿子被逼到如此境地，望着沈庙的目光中闪过一丝怒意，而后按捺下来沉声道， 够了。 厅中又是一肃，沈贵松了一口气，众人看向沈老夫人。沈老夫人虽说对朝中和外事一窍不通，当年在后宅争斗中却是各中好手，沈庙方才应对沈贵夫妇的犀利让他都不禁侧目，然而沈庙越是表现得聪慧，他心中就越是怨毒。只是沈庙现在手中掌握着沈清的名声，甚至连威胁沈贵的事情都能做出来，倒是让沈老夫人暂且不敢轻举妄动。他冷冷地说道， 五丫头，你二叔说的有理，念在你年纪尚轻，这家法便也算了。不过此事也算因你而起，既然大丫头替你受了罪，你便去祠堂跪着替你大姐赎罪。从今日起禁足，日日在祠堂里跪着抄佛经，什么时候大丫头好了，什么时候你再出来。 这话竟是要将沈庙一直关下去的意思了。沈月闻言有些失望，他还想看沈庙被家法抽得下不了床，或者是被驱逐出家族的事情呢。谁知道只是不痛不痒的关禁闭。要知道再过几个月沈信回来，沈庙的禁足令自然会解开，到时候还不是一切还跟从前一样。沈婉云也有些不满，可沈庙方才的那几句话震得他到现在都不敢轻举妄动，此刻也是心中乱成一团，想不出更好的法子。虽然对沈老夫人的话颇有怨言，却也知道这是权宜之计，便憋着没说什么话。 啊， 沈庙的声音微微拖长，那话语分明是极为温和的语气，可不知为何愣是让人听出了一种百转千回的感觉。他说， 知道的，我会在佛祖面前好好替姐姐赎罪的。 如今沈庙说的每一句话都似乎有着别的含义，沈婉云不禁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话，便又只得捂着脸抽泣起来。 哎呀，行了行了。 沈老夫人也颇为不耐，今日没有拿捏住沈庙，让他心中像是堵了块石头。再看沈婉云哭哭啼啼的模样，更是心中烦闷。他道， 老二，将你夫人领出去，荣景堂成日哭哭啼啼的像什么话，你们都出去。五丫头，你现在就去祠堂跪着，今日饭也别吃了。 众人依次告退，沈庙倒也没在此事上计较太多，出了荣景堂便往西院走去，却不知道自己身后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他的身上。沈万沉沉道， 五姑娘果真是长大了。 是啊， 陈若秋勾起唇角， 五姑娘这一次可真的令人大开眼界。 娘， 沈月轻声开口， 五妹妹有些可怕。 卧龙寺他那波澜不惊的神情，暗中让沈清吃了这么大一个亏还能全身而退，饶是沈月也感觉到了一丝恐惧。他竟不知那个从来好说话又蠢又笨的堂妹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本事了。 哎，月儿怕什么？ 沈万摸了摸沈月的头，分明是慈爱的神情，说出来的话却是阴沉沉的。 哼，不过是个小丫头，不知天高地厚，迟早会付出代价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